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11集《苦肉计》。随后，庞飞门前的院子里就飞起了花盆，围观众人纷纷后退寻找掩体，生怕一会儿被误伤就无辜了。赵普上蹿下跳躲花盆，嘴里也不闲着。 哎，书呆，你公报私仇啊！ 老子想揍你很久了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 公孙扔的可带劲儿，于是一个躲一个扔。赵真也下意识抱着小四子躲到门柱后头。 好家伙，一会儿可别殃及池鱼，万一被飞盆砸中头，顶个大包去上朝，那可就惨了。 啊，爹爹打爹爹了，家庭暴力。 公孙扔了一会儿，觉得有些累，到桌边歇口气，端着茶杯喝口水，接着再扔。这边正热闹，就听外头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。 开封府的人。 包拯等众人听声音是个女的，就都微微皱了皱眉头。赵震的双眉也微蹙，不过很快神色如常。赵普终于是停了下来了，对公孙点点头。 可以了，引出来了。 可以了？ 是啊。 公孙抬手就是一飞盆，正砸赵普脑门上，众人倒抽了口凉气。紫影和折影扑一声赶紧捂住嘴。赵普揉着脑门终于蹦起来了。 哇，书呆，你下手这么狠啊，我好歹是你儿子的爹啊。 你自找的，是孩子他爹也不原谅。 众人都忍不住摇头，这家关系太乱了。赵普指着自己鼻子瞪公孙。 咱俩这不演戏吗？ 谁跟你演戏了？我看不懂，反正我呆。 赵普揉着脑门，觉得自己可能脑子被砸坏了，因为公孙刚才飞了个白眼给他的样子，在他看来像是在抛媚眼，然后牛脸鄙视他的神情更像在撒娇。 完了，脑子敲坏了。 这时外头袅袅婷婷走进来了一位美人。这女子看起来刚20岁，长得秀丽端庄，虽然不如庞飞美艳，但胜在清纯可人，一汪甘泉一样的清丽。此女子叫张月儿，刚封的张美人。话说前阵子太后给赵真又挑了几位美女，赵真最近忙着香香的事情，倒是也没什么心情去赏美人，但他向来不会忤逆太后，于是就收了太后最中意的几个，一个封了美人，另外两位都是贵人。张美人是贵阳太守的女儿，那太守在太后流落民间那会儿曾经照顾过她，因此交情不错。且张月儿知书达理，性格温顺，太后特别喜欢，为了让太后安心，赵真特地封了她个美人。庞妃生产这段日子，张月儿忙前忙后的，没事总会来探望，庞妃也挺喜欢她的。赵真的后宫向来和睦，进宫都讲好规矩了，妃子间都不敢勾心斗角，不然别说皇上不答应，太后第一个不饶他们。张美人身边的丫鬟手里还捧着个食盒，进了院子。张美人睁大了一双眼睛，瞧着满地的花盆，还有揉着头坐在桌边的赵普，以及拿着药箱给赵普看砸伤多严重的公孙。 你怎么来了？ 张美人款款给赵真行礼，说是来给庞飞送肚丝汤的。之前他做的家乡风味肚丝酸辣汤深得庞飞喜欢，所以特地做了送来。赵真点点头，让他进屋。包拯和八王爷都给赵真行了个礼，纷纷离去了。公孙拿出一块膏药，啪一声拍在了赵普脑门上。 哎呦，好痛！书呆，你这是毒药还是解药啊？ 消肿的，你皮糙肉厚的还怕那么点疼啊？少撒娇。 赵普仰着脸看公孙，一旁影卫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公孙这是什么眼神啊？竟然觉得赵普在撒娇。这时小四子爬上凳子坐在桌上，心疼的给赵普揉脑门。赵普瞧见小四子什么别扭也没了，凑到他跟前告状。 哎，儿子，你爹打我。 小四子扁着嘴给赵普吹额头，然后仰脸瞄着公孙。公孙接收到小四子哀怨的眼神，伸手掐他腮帮子。 怎么不进屋？ 赵真见张美人还站在院子当中，就问他。张美人看了看周围，吩咐两个丫鬟 赶紧收拾一下。 两个丫鬟听令，开始拾地上的花盆碎片。赵真也没阻止，带着他进屋。这会儿庞飞正抱着香香轻轻拍着哄他睡觉呢。张美人放轻了脚步，将食盒交给丫鬟，坐在庞飞床边低声跟他闲聊，大多是些关于香香的话题。赵真就在一旁喝茶，似乎也挺闲，没动他。公孙和赵普坐在院子里喝茶，小四子帮赵普揭掉了那张难看的膏药，仔细的给他擦了点药膏上去，吹了吹又给他冰敷，乖的赵普感觉自己周身舒坦。再看公孙，就见那书呆嘴角微微翘着，似笑非笑的瞧着他们俩那神情。赵普又甩头，小四子给赵普揉太阳穴。 别把九九砸坏了吧，爹爹好暴力，一点都不闹什么来着。哦，对了，怜香惜玉。 赵普仰天一个喷嚏，就听到哗啦一声。三人转过脸，只见那几个丫鬟正站在刚才发现银龟壳的那盆铁树旁边。赵普一个喷嚏惊得其中一个手一抖，刚捡起来的碎花盆落了一地。公孙看了一眼，就见那盆铁树果然已经移动过了。这时张美人走了出来。 都收拾好没？笨手笨脚的。 那丫鬟赶紧将剩下那点花盆碎片捡起来堆到一旁，对张美人点头。张美人似乎松了口气，刚回转身却见赵真就站在了她身后。张美人被吓了一跳。这时一个影卫跳了下来，伸手一抓其中一个丫鬟的手腕子，从她宽大的袖兜里拿出了一块银色的龟壳。那丫鬟脸瞬间白了，另外一个丫鬟也吓得跪下了，张美人的脸色也没好到哪儿去。 你们两个竟然手脚不干净。 手脚不干净的不是两个丫鬟，是你吧。 张美人一惊，随后突然双眉一挑，一手成爪状直袭赵真面门。赵真倒是也被他吓了一跳，因为那一瞬间那个清丽脱俗的美人变成了狰狞的悍妇。不过张美人还没碰到赵真，就被人滴溜着衣领子拽了回去。众人再看，就见展昭不知何时回来了，拽着那美人的衣领子往后一扔。那张美人显然轻功卓越，一纵身就要上房顶，不过可惜房顶白玉堂等着他的，往下一脚将他踹回了院子。南宫翼正好也下来，刀架在他脖子上。 老实点。 张美人只好趴伏不动。这时众人都进来了，南宫就发现这位美人的鬓角处出现了一点点裂纹，大概是刚才动手的时候面部扭曲造成的。想到这里，他轻轻往下一揭她的脸，扯下一张很薄的人皮面具来。再看那张脸，不止倒胃口，这是个男的，就是很瘦。 哦，这是幸亏没圆房啊，朕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 南宫又撕了撕那男人的手，扯下一块皮来，果然真实的手腕，骨瘦如柴，但是上边有一只火凤的纹身。 胃肠呢？ 他跑回家收拾细软去了，可能是准备逃命。 已经被抓住了。这人也是吃炼糖的，胳膊上也有块甲皮，下面一只火凤纹身，但是呢，听到统领被抓后，知道可能会暴露，于是准备逃回去报信的。 甚好。 那个假冒的张美人看了看众人，突然一抬头，像是要咬牙，幸好早有防备的白玉堂点了他的穴道。南宫拍了拍那假美人， 想死可没那么容易。 于是众人成功地捉到了埋伏在皇宫中的两个奸细，赵普和公孙这招苦肉计倒是也算合作无间。赵普抱着小四子，胳膊肘轻轻一碰公孙， 咱俩这是不是心有灵犀？ 没等公孙开口，小四子在一旁一个劲儿点头，而此时公孙却是摸着下巴，眯着眼睛端详那个假的张美人。与此同时，展昭也在做同一个动作，也是轻轻摸着下巴看着那个张美人。众人都有些不解，于是赵普问公孙，白玉堂问展昭， 有什么问题？ 展昭和公孙沉默了片刻，突然一指那个瘦的胳膊跟芦苇杆子有一拼的假美人，异口同声， 看到没， 那种才叫瘦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